如果当下总有人等待，那扇窗被风吹开，一定会有谁探身而来。我冲不出回忆浓淡，任凭思绪在这床上浮现，下一个出口也不是终点站。 有